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在相声作品里，反映舞台事故的段子是非常多的，比如侯宝林先生表演的武松打虎、文昭关和杨平关等段子。不过这些段子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专业演员在台上闹出的笑话。其实啊，反映舞台事故的段子还有一类，就是外行上台惹笑话的题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百年笑声，我们就一起聊一段关于外行演戏闹笑话的传统相声《王宝钏洗澡》。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这个段子的名字怎么这么奇怪呢？您慢慢听我告诉您啊，这个段子说的是旧社会一位在澡堂子里负责看箱的伙计。这个看箱啊，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浴池服务员啊，特别喜欢京剧，每天都想着能够粉墨登场上台演上一把，但实际上他根本不可能上台，原因有两点。首先，他只是期盼能够粉墨登台，但实际上对于京剧艺术来说呀，是个不折不扣的外行。更重要的，他一嘴浓郁的方言根本唱不了京剧，但是他就是想圆自己的舞台梦，死磨硬泡一位唱京戏的老板，最终获得了一个只有一句话的角儿。各位听众朋友，你想想，这样的一位业余人士到了戏台上，能有不闹错的吗？下面我们就来听刘文亨、王文玉合说的传统相声《王宝钏洗澡》。 从观众的情绪来看，都爱好文艺， 哎，就是精神食粮嘛。 你看这个爱好文艺啊，有爱听的，有爱唱的。 哦，还有这么个分别， 唱跟唱还不同。 是啊， 哎，有形形色色。 您说说， 有一种人唱是台下胡， 台下胡怎么回事啊？ 哎，在台下能唱，台上不能唱。 哦， 到台上他紧张。 是啊， 往台上一站，一看下边他。哎呦嚯，这么些人啊！哎呀，这些人怎么都光脑袋没大腿啊？ 腿呢？ 细一瞧，那腿在椅子底下了， 多新鲜呢！ 他紧张。 哎， 还有一种人呢，叫胡同红。 胡同红怎么回事？ 晚上进了胡同呢，瞧瞧四外没人，哎，来两嗓子。 那开这下火得给谁听啊？ 也不为人听。 为什么呢？ 就为拿唱壮壮胆子。 胆儿小。 还有一种叫池子红。 池子红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种人非得在澡堂子那热水池子里边唱美了。 哦， 呵，一舒服一高兴，哎，这阵儿他来两句。 还真有这种人。 有吧， 我听过。 是啊，有唱的好，有意思，有滋有味的。 是啊， 哎，一边洗着一边唱。 嗯， 未曾看眼泪汪汪，自一声鬼差细听端详，王大人， 这王大人搁这儿了呢。池子红， 哎，还有一种人呢，不爱唱， 哦， 就是说名词要让我上了台就行。 上台 啊， 那可不是简单事儿， 上台需要功夫， 有一定的锻炼。 可是在这种人看起来，上台没什么。 嗯， 有嗓子有胆子，这上台就行。 谁这么想的？ 嘿，这是我的一个老邻居， 哦，老街坊， 我令着跟他叫张二伯， 是个长辈 啊。 搞什么工作呀？ 现在退休了。 过去呢？ 过去的时候在浴池里， 哦，澡堂子服务员， 现在叫服务员了。 嗯， 旧社会那阵叫看箱， 哎，过去都这么称呼， 是吧？和叉着腰金子布那儿一站，这项工作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有一定的技术， 全得照顾到了 啊。 两位里边请，起号礼法， 三位捏边坐， 你这全得看着， 哎，全得照顾到了。 客人一进来一瞧，是洗澡的，是找人的，得分清了。 哦，得看得出来。 哎，洗澡的礼请。 找人的呢？ 找人的把您拦住，找谁问清楚了，他替你喊。 怎么不叫这位进去？ 让这位进去 啊！ 他说是找人，到里边转一圈，结果人家楼里边放着俩皮大衣，他拿走了，怎么办？ 嚯，那不行， 有个安全保卫， 哎，得注意。 找人姓什么叫什么？ 嗯， 然后喊一嗓子 啊。 池子里找一粒张先生有没有？ 对， 说我们这个张二伯这个嗓子真棒， 嗓子亮。 哎，就在门口叉腰这一喊，连池子紧那头都听得清楚。 哇，真不错呀！ 这洗澡的客人，你看，哦，张头嗓子真棒。 啊， 你要是唱戏呀，准红。跟了说吧，我还都是耐唱，唱戏准红那是不敢说呀，反正到了台上保证错不了， 有把握， 嗓子好，喜欢唱。 哦， 这个客人哪行哪业全有， 都洗澡 的。其中有一位他比较熟悉的， 嗯， 是京剧界唱老生的， 是个演员， 这位姓王，叫王明珍。 哦， 旧社会跟演员呢尊称叫老板， 哎，他怎么称呼？ 我们这张二伯跟他熟了 啊， 就叫王大爷。 哦， 王大爷来了，王大爷，请坐，请坐，这儿坐，这儿坐。王大爷， 啊， 我这心里边总想着呢，我有个事情，我打算跟乐说说。 哦，什么事儿啊？ 我是想着赶哪天呢，要是有机会的话，嗯，有机会了，那个戏台上呢，让我也来一会儿。 来一会儿， 我想尝尝。 哦，要唱一出。 尝尝。 会唱什么呀？ 我会的多着嘞。 说说。 我会的，会的念出叫啥来着？念出， 你说出来呀、啊。 你出你个词儿啊，你个词儿是你一马离了西两街， 哦， 武家坡，是这个，是这个， 还会哪出？ 还会那个圈钱虽啥字修出口， 哦， 甘露寺，是这个，是这个， 还会哪出？ 还会那个妇女们打鱼在火下， 哦，这出是打鱼杀江， 是这个，是这个。 还会哪出啊？ 还会那个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哦，空城计， 是这个，一出就会一句， 这唱唱呀。 我就想着呢，就是说有机会的话，哪天戏台上有那个一句词儿的那个角儿，我来一回。 一句词儿还角儿了。 要不说他外行呢， 还真是。 王老板一听这意思，一看这心气儿很高， 啊， 没好意思拦他。 哦， 行了，张头，哪天有机会我告诉你。 嗯， 可天天来洗澡，我们这张二伯是天天问， 还紧催。 啊，什么时候能有机会我来一回？张头，明天还真有一机会。 哦， 明天晚上我是全部的红鬃烈马。 薛平不与王宝钏， 哎， 嗯， 这里边有你一个一句词儿的角儿， 哪个角啊？ 马达江海啊。 啊， 去那马达。 马达江海。哦，跟着戴震公主那两个人。 哎， 嗯， 哎，记住了你这个词儿啊。 啊， 我唱的最末一句是寒窑内快选王氏宝钏，你这阵儿接圣旨有一句，圣上有旨选王宝钏，王娘娘上殿呐。 哎，有这么一句， 这句词儿， 对对， 这么一句词儿 啊， 中了， 中了， 中了。身上有纸选王宝钏，王娘娘上殿。词儿倒是对了，不过你这个口音可不行，你得改改口音。木有啥，今天我练练，明天上个台子中了。 哦，明儿就行了。 嗯，王老板说明天早一点去，进门道道辛苦，然后找香馆。 香馆是干什么的？ 负责化妆办戏。 化妆师， 让他给你办好了，把词儿给熟悉好了。中了，王大爷，放心吧，慢走了，慢走，慢走。王老板走了 啊， 我们这张二伯姐这儿就背词儿， 真用心。 圣上有旨选王宝钏，王娘娘上殿。这词儿熟了， 你瞧。 圣上有旨，七号礼房。圣上有旨，选王宝，两位里边请。圣上有旨，王宝钏，池子里王爷有没有？ 全照顾到了还。 圣上有旨，他这老背这词儿。 嗯， 这洗澡的客人一瞧，哎呦，今儿这张头怎么了？这是 就是啊， 这嘴里边老嘟囔什么呀？ 啊。 张头，沏壶茶吧。哦，好，王娘娘喝茶。 王娘娘喝茶， 这哪儿的事儿？谁说的？啊，是了，不知道，圣上有旨哦。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刘文亨、王文玉合说的王宝钏洗澡片段。各位朋友，您听听，就张头为了这一句“圣上有旨，宣王宝钏王娘娘上殿”，都快魔怔了。再说了，就他这水平上了台能不闹乱子吗？热闹还在后边呢。下面我们就来接着听这段王宝钏洗澡，由刘文亨、王文玉合说。 姐这儿就背词儿， 嗯， 心里边挺高兴。 哦， 晚上到家睡觉也睡不好了。 紧张吗？ 哎，也兴奋呢。 嗯， 第二天很早就到后台了。 是， 找仙官。仙官一问，您是？我是马大。马大 啊， 香官一想，我没有一位叫马大的朋友， 人家纳闷了。 您是马大，您能不能再提醒我一句？您这我是西台上那个马大。哦，想起来了。 哦， 王老板打过招呼， 是 有一位这个票友， 嗯， 打算要票这马达，可是您现在班上，现在时间还早啊，起码还得一个多小时以后。我是说呢，早的给我搬完了之后，我都放心了。 我不放心。 香官一想，搬上吗？ 哎， 搬完了货，英子帽、护领、马褂、箭衣、大带、红彩裤、朝方 啊， 还挎上一腰刀。 对， 呼，这张二白心里美啊， 痛快， 越看越美。 你看 这个东西，你看这。银黄黄的，划了虎哨的，真好看。这东西你可传上。圣上有旨选王宝钏，王娘娘上殿。 来，接着背。 圣上有旨选王宝钏，王娘娘上殿。圣上有旨，他挎着腰刀在后台乱溜着。 哦， 后台演员纳闷儿， 纳什么闷儿？ 怎么今儿咱这儿多了一巡逻的人？ 出来巡逻的了。 功夫不大，王老板到了， 角儿到了， 王大爷来了。哟，张头，够早办的，看看吧，办的也中吧。可以，行，办的还挺干净。哎，你那个词儿怎么样？那个、词儿熟着嘞。圣上有旨选王宝钏，王娘娘上殿。你这个口音还是不行。王大爷口音不傻， 嗯， 这是后台，待一会儿上了台子中了， 还救活了。 这功夫呢，戏开始了，投了五家坡、迎空山、算粮，都演完了。 对对， 该是大灯殿 最后了。 王老板去的老生啊，有一句闷帘 是西皮倒板的， 词儿是龙凤阁内把衣换， 是这么一句。 一响弦唱上了， 龙凤阁内把衣换。 哎，唱完了以后，龙套出场。 对对对， 是吧？到台口点旗，人分左右， 一边两个。 龙套站完了 啊， 该是马达江海出场， 他们先后而出。 王老板叫我们这张二伯，哎，张头，该你的了，该我走啥？ 走啥？ 你上了，我上哪儿？ 全不知道啊。 上场，哎呦，王大爷，我跟了说实话吧，这我不中了。 不中了、 啊、王老板一听你不中，你早点说呀。 就是啊， 这节骨眼该上场你不中了， 多着急呀、 啊、找人换你来不及 啊。 哼， 去， 哎，来过来，你过来。 叫谁啊？ 去江海那位。 哦， 得了，你第一个出去吧。 是， 快点。人家这位一听，好吧， 嗯， 把场的一撩台帘，拉着山膀就出来了。 对， 抗子打子，抗子打子，抗子打子， 走大边， 哎，就是下场门， 然后站在那儿是钉子步，一叉腰， 哎，马达江海全这样站着。 这功夫王老板说了，嘿，张头，应该你是第一个，现在你第二个了。哎呦，王大爷，嘿，还真的第三一个我也不中了， 嗨。 刘文亨、王文玉的《王宝钏洗澡》，咱们等会儿再接着听。听众朋友，您看看，不出我所料，热闹了不是？这都开戏了，咱这位一句话的角儿他不中了，这不是要王老板的好看吗？估计这会儿王老板肯定后悔当初答应让他上台唱一出那个请求。不过事已至此了，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他不中也得让他上啊。这一上不要紧，这楼子可就大了去了。不信您就接着听，请您继续欣赏刘文亨、王文玉合说的《王宝钏洗澡》。 我今天不是咋的了，我也知不道我得的是啥病，我这个心里边扑腾，脑袋出虚汗，你摸摸我这手都凉了，要咽气呀、啊！王老板一看，这不要命了，这不是，你瞧瞧。 这干嘛？ 跟靶场的一扭嘴儿， 哦， 撩台帘儿。那位明白了 啊， 一掀这台帘儿，王老板在我们这张二伯出去， 豁出去了。 哎，往外一推，他这儿不知道，立了歪斜的就出来了。 你看看， 再回不去了。 那是啊， 也得给人拉山膀啊。 当然呢， 山膀抬步他不会，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就或者走吧。这手脚坏了，没地方搁了， 受罪嘛。 唱次打次，唱次打次，唱次打次。 他这搓椅子来了， 好容易救活着到这小边儿。敢往那儿一站，也是钉子步叉腰。 哎， 嘿，敢站那儿比那位就精神了。 怎么呢？ 因为他在班上老这样。 哦， 起号礼访， 站惯了， 那显着精神。 嗯， 两边全都摆齐了 啊， 老生出来了。 对， 接着唱， 接着唱西皮原版。 雪平贵也有今一天。 接着再唱 啊， 最后归大座，到唱最末一句词了。 哦， 王老板有意识的拿起圣旨，冲着这张二伯唱， 这提醒他呀。 他尿那一块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一生收徒众多，他的徒弟大多都活跃在京津的相声舞台上，然而在江南还有一位马派相声的代表人物，并且堪称是安徽相声界的创始人，他就是高孝林先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百年笑声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相声表演艺术家高孝林先生。高孝林先生1926年出生于天津一个相声艺人家庭，他的父亲高贵清是相声界的老前辈。高孝林11岁起就跟着父亲在天津东兴市场的联兴茶社学艺，天生勤快善良的他，每天边劳动边学艺达11、12个小时之多。高孝林14岁时啊，拜在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门下为徒，更加勤学苦练，无论是酷暑严寒从不间断。正是他如此的刻苦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不但跟随恩师马三立学艺，而且还博采众长，像当时在天津已成名的相声演员马桂元、刘宝瑞、孙少林等人问艺，对于这些经历啊，高先生至今还都铭记在心。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段由高孝林、冯宝华先生合说的讲三国片段。 谁爱看书啊？ 哈，我没事就看。 喜欢看什么书啊？ 我最喜爱的还得说是三国。 好，三国好。 是啊， 百看不厌。 第一才子书， 是人人爱看。 对， 其实呢， 啊，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都离不开三国。 是吗？ 啊， 哦，那由哪点来看呢？ 你看，两个人一见面 啊， 哦，老冯啊， 哎， 今天到现在了，这个小李怎么还没来呀？ 说的是啊， 正说着呢，外边说话了，我来喽。 哦， 哎，你瞧见没有？说曹操，曹操到了。 好啊， 哎，是不是三国？ 是 啊， 再有， 再来一个 啊， 我老冯啊， 哎。 你带俩人 哎 到那个单位啊，把这个欠款要回来。 哎，我可不行。 你行啊， 我要不来。 你带俩人啊， 带俩人也要不来。 没关系嘛，有这么句话吗？ 是 三个破皮匠拼个诸葛亮。我 呵呵， 是不是三国 又来上三国了 啊？再举个例子， 还有 两个人走在马路上，哎，三国， 哎， 告您个新鲜事儿， 说吧。 你认识那个说相声的冯宝华吗？ 不是。认识 认识，别提了 啊！ 你别看他出来人五人六的 啊， 到家里头 啊， 见他老婆吓得咳嗽都不敢大声。哎呦，他老婆一瞪眼，他吓得就哆嗦呀。那次我亲眼看见呢。 是 他老婆揪着耳朵，他跪下了。我问他你干嘛这样啊？他说兄弟你不懂，这才够味儿。 够味儿， 你是什么这是？ 啊， 哎，他说这是什么？叫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有没有？ 哎，有。没有。我多的有过这事儿。 不是这句话有没有？ 哎，这句话还是有。 哎，再举个例子啊。 啊，还举例子。 哎，大哥，哎，您知道那个说相声冯宝华吗？ 啊，知道。 别提了 啊， 办了挺好的相声不说， 是 非要跑生意。 想发财呀、啊， 下海 啊，借着高利贷，带着老婆跑生意，结果呀 啊， 不但没发财， 是 把本儿都砸里了， 外行啊， 老婆一生气呀、啊，也跟人跑了，这才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哎，有没有？ 我你这都哪儿的事情啊？这个， 哎。不是、啊、那句话有没有？ 哎，有有有有。 哎， 哦，三国上的， 三国的章节呀、啊，最精彩的 是哪点儿？ 就是关公吞土山。 哦，岳三世。 哎，曹刘大战。 对， 在徐州。 徐州失散， 结果呢？刘备大败。 不错， 刘备啊，被人打垮了 啊， 只身逃往河北袁绍那个地方。 哎，投袁绍避难了。 张飞呢？ 哎， 安居在古城， 守古城。 唯独关公被困土山， 是 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曹操来个围而不攻。 不打，为什么呢？ 哎，为了什么呀？ 啊， 曹操啊，有爱将皮， 是 喜欢他这个人才。逼他投降。可是 那 关羽啊，誓死不降， 那惹定哦。 正在僵持这个功夫，哎，张辽来了。 哦，张辽 啊， 哦，给他说， 张辽啊，跟关羽是故交。 哦，是是。 到了土山上，阴种一落座 啊， 关羽就问这个张辽 啊， 文远， 文远是谁呀、啊？ 张辽的号叫文远。 哦，他字文远。 哎，文远。此来莫非助某图为乎？是不来帮我来的吗？ 哦，是帮着他。 张辽摇摇头。非也。 不是。 不是。不是。那么莫非奉曹之命前来挑战乎？ 哇， 是不是？ 嗯 啊，听曹的话叫你来打我呀。 啊，对，要开仗。 关羽这么一说呀， 啊， 张辽一摇头，非也， 不是， 还不是 啊？ 那你干什么来了？ 对呀、 啊，哦，明白了，莫非前来做说客儿？ 哦，来说和来了， 来说降的 啊？ 张辽点点头，然也， 那 就是的。 对了， 一听说是的， 腾 的一下火就起来了。 是啊， 这关羽的脾气多大？ 不讲， 关羽那脾气你是知道的。 哎，这我多的知道啊。 太叔你是知道。 哎，是是。 呵，一伸手，噌的一声，这腰力就抽出来了。 青龙剑， 手榴弹。 这不啊，手榴弹， 我跟你拼了！ 别慌，你等会儿。那会儿有手榴弹吗？ 啊，老弹， 还小生呢、啊，哪儿的事情啊？还是青龙剑， 青龙剑。 对， 文远。再提说降二字，休怪某天下无情。 哦， 他这么一来啊，张辽倒笑了，英勇之夫也。你誓死不降曹 啊、 有什么用啊？ 啊， 依我说，你不如暂时降曹。暂时降曹对你有好处。 好处， 既保住了二阶皇嫂，又不违背桃园结义的誓言。 哎，是是， 今后你大哥还活着，你们还能见面。 对、啊、 还能东山再起。 不错。 很有道理。 哎， 关公一听，好，降曹是降曹，不过我有三事相求。 哦，哪三事？ 这叫约三事。 哦，是了。 第一，关某降汉不降曹， 这意思是 我降的是汉将，没降曹。 第二， 哎，这是面子问题 啊。是 第二是二舅皇嫂过去另眼看待， 得要优待他。 哎 啊，第三呢？ 第三是我在曹营住一日说一日。一旦知道我大哥刘备在什么地方，马上辞曹前往军中。 哎呦，还要走 啊？ 这 个我做不了主，另日答复。 是。 张辽回去跟曹操一说，曹操全答应了。 呵，他怎么答应了？ 答应了，马上迎接关公下山。 是， 护送二位皇嫂 啊， 奔许昌。 对， 一进许昌一看，是净水波街，黄土垫道， 哇， 高大欢迎牌楼，满街贴标语， 是 上写欢迎关总司令， 是司令。 刚刚您欣赏到的就是高孝林和冯宝华二位合说的讲三国片段。1945年日寇投降后，虽然高孝林还不满20岁，但却已是饱经风霜且技艺成熟。 为了寻找先妻来济南晨光茶社参加开业的父亲，来到了山东济南大观园晨光茶社。在这里，高晓林如鱼得水，在相声艺术上得到了超凡的提高。很快，他以炉火纯青的精湛演技赢得了济南观众认可和喜爱，已经是能在晨光茶社安排在道二的人物了。高晓林先生的表演风格奔放、炽烈、火爆到底，往往能轰动全场。他从不拘泥于相声传统艺术中三翻四抖的陈规，但又紧抓喜闻乐见这一相声艺术的特点，把幽默诙谐融入到整段节目当中，上场就是包袱开头。在表演中，语言精炼紧凑，表演动作随着相声艺术的语言不欠不过，自然合理。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段高晓林、冯宝华合说的学京剧片段。 京剧里边还讲究流派 啊，对，不假。 旦角里边讲究是梅上成荀， 这是四大派。 嘿嘿，老生里边讲究是马谭西洋， 这也是四派。 好听 啊， 特别是马连良先生的戏，我是最爱听。 好， 有特色 啊。 拿你出场，你瞧，潇洒大方， 是是 啊，你唱腔委婉动听。 哦，您可以学一学吗？ 他的那个代表剧啊，淮河营。 对， 哎，你听人家里边那小花腔，听着特别美啊。 是吗？ 啊，我给你学学。 哎，您来了， 学一点啊。 哎， 不过我学就学个皮毛。 哎，那决定 啊，不可能都像。 是是。 哎，说要说学像100%，那瞎说。 哦，反正怎么也得60%。 哎，0.1。 不行啊，那你就别学了。 有这么一点，有这么一点，听着。左手拉直，里左伸，右手抬，打乱步啊，拉三人同把鬼门关上爬。 这是马连良给开， 有点这个意思吗？ 行。 哎，有这么句话叫南骑北马。 不，这是怎么意思？ 北边有马连良， 南边 有麒麟童。 不， 周信芳老先生哎说唱的好啊。是啊，特别那马派唱腔跟戏外截然不同。 哦，有分歧。 同时一出戏唱法就不一样。 是吗？ 此近日 啊， 你听马连良怎么唱。 哦，您瞧一瞧。 拜上了新阳钟，古年兄啊， 这是马派。 哎， 要齐派吗？ 齐派不这样， 他要一唱， 韵味苍凉， 是是， 铿锵有力。 哼， 那嗓子也好 啊， 你别看嘶哑。这叫云遮月。 哎，是是， 听这个齐派的啊， 齐派。 拜上了新阳钟，古大院。 这是多大的功夫啊！ 不一样吗？ 哎，是啊， 哎。学棋派你要注意一点。 注意什么？ 不能过火。 哦，不能够过了。 哎哎 啊， 人家是天生是那嗓子 不错， 你要学他那味儿愣憋那不行 啊，愣来 哎，憋得过火就难听了。 是吗？ 我们邻居二哥就学棋派啊。 哦， 学得不像。过火了 啊， 那天叫我哎，高先生高先生 啊， 来来来，你听听 啊， 我学两句棋派啊，你听听像不像。唱的什么戏啊？ 是 追韩信。 哦，这是很普遍， 本来挺好的。 是啊， 人家麒麟童唱不好啊。 啊， 好不一股聪明的笑，韩信大将古人打动我的心。 你看看 啊，人唱的正合适。 哦，那你们这位街坊呢？ 他故意憋。 是啊， 憋的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

于1958年支援来到合肥市曲艺团工作。1977年，年过半百的高先生为当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演出。在演出结束谢幕时，万里书记上台接见演员，他握着高先生的手说：“真没想到在安徽能听到如此纯正的相声，安徽还有这么高水平的演员。”高先生在安徽工作近50年，几十年中高先生悉心育人，培养了朱文先、吴新安、郑林哲、王学渊、吴棣、崔冰等10名弟子，同时也让大批安徽观众喜欢上了这门北方的曲艺艺术。2000年，中国曲艺家协会授予他新中国曲艺50年特别贡献曲艺家称号。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段高孝林先生的弟子吴棣、崔冰合著的相声小段《糊涂球迷》，请欣赏。 随着体育运动的发展呢，许多城市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球迷。 哎，对了，不错。 有的迷足球，有的迷篮球， 爱好不一嘛。 有的迷大球，有的迷小球， 这叫兴趣不同。 有的呢，确实是业余爱好。 哎，那是。 有的纯粹是凑凑热闹。 哎，对，什么人都有。 你像我们隔壁，有一对老两口，牙都没了。也是球迷 哦，这老头老太太还迷球， 球迷 迷什么球啊？ 什么球都迷， 是吗？ 是球赛就爱看 哦。 前天呢，他们家新换了一台彩电， 嚯、 哦，老两口啊，辛辛苦苦的把彩电搬到家，饭都没顾上吃 哦， 就打开了那个体育频道， 哎，有球赛没有？ 有啊，正播放了一场紧张激烈的乒乓球赛， 那就看吧， 引起了老太太的极大兴趣啊， 是吗？ 看他是啧啧称赞， 怎么说呢？ 好， 好， 打得好， 好， 打得太好了。 怎么好呢？ 怎么偏偏找一不识数的解说员呢？ 这解说员怎么不识数啊？ 你瞧啊，明明是两个人对打 啊， 他偏说是单打。 这 明明是四个人对打 啊， 他偏说是双打。 好嘛，什么都不懂， 整少数了一半。 好嘛， 老头一边听得不乐意了。 那是。 行了，行了，行了，别瞎嚷嚷，让人听见笑话。 对。 不懂别看啊，做饭去吧。 哎，让老太太做饭去吧。 把老太太打发走了。 哦， 老头啊，继续看电视， 继续看， 看球赛， 看球赛。 看完了乒乓球赛 啊， 又看了一场篮球赛。 哦， 看完了篮球啊，又看了一场橄榄球。 什么都看， 看着看着 啊， 这老头坐不住了。 怎么呢？ 蹭一下站起身来。 哦， 抱起电视机就往外走。 干什么去？ 老太太也纳闷啊。 啊， 哎，老头子 啊， 你搬电视上哪儿去？ 老头怎么说？ 我上家电商场找他们去。 找他们干什么？ 这彩电是次品。 怎么次品啊？ 刚才看的球是圆的 啊， 这回成扁的了。 哎，什么都不懂。 听完了吴棣、崔冰和说的糊涂球迷，我们这期节目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最后送上一首萧亚轩的《我喜欢你快乐》，这也是我们想和您说的，我们喜欢您快乐，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神奇告诉我，不需要太客气。如果你需要一点点许你自己去快乐的动机，是繁星，细胞都快要缺乏氧气了，所以你需要找一罐透心凉清新空气，换上静静凉的思绪。我建议就现在你选择一张你最喜爱的暖手，不去碰望你的我面，戴上你的耳机，我喜欢你快乐，你跳舞的时候最神奇，让火 琐事烦心，细胞都快要缺乏氧气了，所以你需要找一罐土星冷清新空气，换上静静凉的思绪。我建议就现在，你选择一组你最喜爱的女生，我去探望你的我面，戴上你的耳机，我喜欢你快乐，你跳舞的时候最神奇，让活力又回到你身体。如果快乐需要我们共享身躯， 音精华，声系天下。